谁都没想到局面竟会如此。大家想的是君莫笑在攻击中相当辛苦的保命，想的是君莫笑是死还是活。但是现在呢，需要担心死活的似乎是张家乐，似乎是他的百花缭乱。攻击，而且是夹击，只是让视角兼顾两端就已经是相当头痛的事了。职业选手纵然在这方面训练有素，但也并不意味着面对职业级的夹攻时可以轻松的游刃有余。击杀君莫笑，张家乐越来越觉得这个问题他似乎不用去操心了，他还是先担心一下自己。在这种情况下强杀君莫笑，百花缭乱的生命下滑得触目惊心，而他的攻击却没有办法有效地伤害到君莫笑，如此下去分分钟倒下的恐怕会是他。先行退让，如此似乎更为稳妥。在小手冰凉被控制好的情况下，击杀君莫笑并不需要急于一时，而韩文清的大木孤烟过来接应也就是一转眼的事。表面上看起来确实是这样，但是张家乐却清楚这所谓的妥当太过于一厢情愿了。他这端一旦退让停止施压，星系那边自然也不用再用攻势反压制他，那么他们肯定会瞬间转火林静言的冷暗雷解救小手冰凉。小手冰凉一旦被星星妥当保护，他们的优势可就真正稳固起来。团队赛无论打出千般转折，攻击治疗永远都是最致命的。张家乐对君莫笑的攻击施压，此时已经成了牵制星星无法专注保护治疗的手段。而这一层面解读，可以看出叶修对星星的重要性。换是任何一支队伍，这种时候恐怕都会放弃保护攻击手而优先保护治疗。即便接下来是以四打五，但有治疗之称，获胜的概率依旧不低。这不是想象，而是有清晰的数据统计的。在荣耀十年的职业赛中，战局形成四人带治疗打五人无治疗的团队状况出现过101次，其中74场最终是由四人治疗组获得了胜利。就在第四赛季张新杰辅佐韩文清打破家世王朝，第五第七赛季号称治疗之神的方世谦守护微草，助王杰西率队两夺总冠军的年代中，甚至产生过得治疗者得天下的说法。治疗对团队的影响就是这样至关重要，而团队战中针对治疗的打法也是丰富多彩。本赛季星星这支队伍拥有的治疗选手并不被人看好，但是星星却在很多次战斗中利用这一点，以此挖坑布局，也是对治疗价值反向利用的经典案例。治疗是不会被放生的，哪怕此时星星为了保护君莫笑让小手冰凉深陷攻击，但是只要这端的压力稍减，他们立即就会调转火力，一定会。所以不能退，一定不能退。以一敌三，就是把牙咬碎了也要打下去，攻击君莫笑。张家乐不退，百花缭乱不退，这份强硬身处局中的任何人都能感受到，而这强硬的意义大家也都完全清楚。星星本就是想用强攻逼退张家乐，再反救小手冰凉，实现一箭双雕，却不料张家乐不退，死也不退，他不退星星就没有办法转火，转火露出的空档足够张家乐击杀任何一个只有7%生命的目标，还能怎么做？星星对石不转的击杀已是一次匪夷所思的演出了。这时候呢，这时候的这个僵局他们还能怎么解开？大木孤烟的脚步可越来越近了，更远点自动入替的秦慕云的-9度可也越来越近了，能在这瞬间爆掉百花缭乱吗？难。虽是以三对一，但是叶修的君莫笑并不敢太上前，毕竟命悬一线，他还是需要一个比较安全的空间来应对攻击。而后只靠召唤兽和沐雨成风的重炮输出，虽然不俗，但确实也不够在这瞬间解决战斗。张家乐毕竟不是死木桩，大概还是要得叶修冒险出击了。需要生命7%的君莫笑贴向前近身抢杀百花缭乱。 画面镜头已经对准了君莫萧，但是就在这时，小手冰凉和冷暗雷的脚下突然光起一个召唤阵巨城，将地色染深，一株魔界之花悄然破开了泥土钻出，唰，藤蔓立即朝着冷暗雷的脚踝缠了去。这不能不躲，不躲行动会被限制住。魔界之花就是因为超强的控场能力，才成为每种召唤师都不舍得放弃的一个技能，也是任何对手面对召唤师时总会抢先击杀的目标。罗辑太渺小，以至于谁都没想到此时化解开这个僵局的竟然会是他。有了魔界之花的干扰，冷暗雷对小手冰凉攻击立时受阻，安文义趁机就让小手冰凉抽开了身，但是林静言毕竟老辣，在魔界之花的骚扰范围内依旧保持了对小手冰凉的攻击压制，只是效率到底无法和之前相比。这种节奏下让安文义抢出一个治疗，他还是可以做到的。罗吉似是尝到了甜头，魅光手中魔杖又一摇，又一个召唤兽在魔界之花一旁凝聚着。召唤师能够依靠召唤兽多线作战的优势，此时在罗吉手下以一分为二的形式无比清晰地表现着。召唤阵很快就成，显然这不是一个太高级的召唤兽，哥布林，召唤师最低级的召唤兽。不过作为过路技能，没有哪个召唤师是叫不出他的，而这个最弱小的召唤兽在场上来很少会被成为什么威胁，当牺牲品的时候居多。但是此时对于着急控制好小鼠冰凉的林静年来说，这哥布林却是前所未有的烦人和丑陋。就算再弱小，哥布林总也会攻击目标，是攻击就总会有一点影响和效果，而冷暗雷要解决这一点效果和影响，再少再少总也需要一击，这一击对安文义来说那就是一个空档。哥布林摇摇晃晃地扔出了石块，像是丢着难题似的甩给了林静言。与此同时，林静言看到了第三个召唤阵，罗吉的魅光是走的四兽流，而他所能控制的比较好的召唤兽数量也就是四五只这样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的魅光就只有这四兽，还有谁都不放弃的魔界之花。哗，沉重的声响，死亡骑士从召唤阵中走出，作为另一召唤流派的核心召唤兽，跑到四圣流中跑龙套，这是相当少见的选择，毕竟死亡骑士所需的技能点可不低啊。但是技能点，这恰恰是星星最富有的地方了。